圆外点降落在地球上的哦哦，天使鱼在冰海中发着光，漂浮了多久？哦哦耶，海水在今年闪电，它为了梦。哦、一万年，谁看得见一颗星穿过浩瀚中的宇宙？那微风，那微梦，那些没看的线，那些在梦的脸，天天等待着，为了被搜集，用月光做成糖霜，在霍斯克海上快走。传说追着光的哦哦，世界鱼在星海中跟着光迷航了多久？哦耶，心中的一个旖旎在跳动。一眨眼，几万光年，因为用生命的光召唤了梦。那美梦，它会动，那些没看的线。那些在梦的脸，天天等待着，为了被搜集，用月光做成糖霜，在霍斯克海上快乐。